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上个月，一场叫做陈小琪经典作品北京演唱会的演出在北京举行。说到陈小琪这个名字，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不过说起这场演唱会上的作品，估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比如《涛声依旧》《九九女儿红》《我不想说》等等。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当代流行音乐从广东发端，发展至今也有40年的时间了。改革开放初期，那一代歌手演唱的流行歌曲曾经火遍大江南北，如今虽然比较少听到了，但依然保留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词曲作家、著名音乐人陈小琪说起，也来回顾一下咱们中国流行音乐初诞生的那段岁月。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前几天的那场演唱会上，整场演出并没有出现排山倒海的骚动，也没有满眼的荧光棒和应援牌，全场是高朋满座，静心醉心地欣赏着动听的歌声。演出临近尾声的时候，陈小琪一袭黑色风衣登上舞台，和众多歌手一起演唱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涛声依旧》。这是陈小琪第一次来北京开作品演唱会，他有些紧张，开玩笑地说还是躲在幕后感觉舒服。演出结束后的陈小琪也是感慨万千，他说40年前发生了3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一个是改革开放从广东开始，第二是恢复了高考，让我们有读大学的机会，第三个就是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在广东诞生。这个时间点在北京举办这场演唱会，既是对自己的总结，也是向观众的汇报。陈小琪1978年成为了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考进了中山大学中文系。1982年，他本科毕业之后，进入了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先后担任过戏曲编辑、音乐编辑、艺术团团长、企划部主任等不同的职务。说起来，很多中文系的学生可能会选择报刊、杂志或者是出版社的工作，那陈小琪是怎么进入了音乐行业呢？回想起来，这也算是一场阴差阳错了。陈小琪1954年出生在广东普宁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母亲是地方文化馆的馆长，经常带他去看美术展，父亲喜爱潮剧和民族乐器，撰写的剧本还曾经获过鲁迅文艺奖。家庭的熏陶让陈小琪从小就对文艺抱有浓厚的兴趣。说起自己古典诗词的启蒙，有一件小事陈小琪印象很深刻。他在少年时候曾经在垃圾堆里捡到过一本没有封面的古诗集，看了几年之后才知道那是一本唐诗300首。就跟不少现在的年轻人看漫画似的，当年的陈小琪看唐诗也是看得如痴如醉，后来被父亲发现，却换来一顿责打，后来他就点燃火柴把那本书给烧掉了。诗集虽然没了，但陈小琪对古典诗词的迷恋和对文学创作的向往却油然而生。 在那段岁月里，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陈小琪就转而自学起了音乐。买不起乐器，他就自己动手做，先是笛子和二胡，砍竹子，用磨尖的铁条烧红后，在竹子上钻孔，做成笛子。到山上打蛇，剥下蛇皮晾干之后，绷在竹筒上做成二胡。砍来剑麻砸烂之后，放在水里泡一个星期，抽出纤维做成弓弦。一直到上高中去汽车配件厂工作，陈小琪始终坚持写诗、写歌，组织文体活动，担任业余文艺宣传队的队长，还兼着乐队队长，俨然就是一个热血的文学青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陈小琪如愿考入了中山大学中文系。这个时候，他的文学才华终于得以施展。大学期间，他在许多刊物上发表了一批诗歌作品，还和几位诗友创建了此后延续了许多年的中大紫荆诗社。而音乐在这个时期变成了他的一个业余爱好，他加入了中山大学民乐团，一开始拉大提琴、拉高胡，后来又担任扬琴演奏。不过那个时候的陈小琪志不在音乐，一心梦想着成为一名真正的诗人。毕业后，陈小琪打算就这样继续自己的文学梦，没想到当初联系好的出版社职位临时被人顶掉了。那段时间陈小琪很迷茫，恰好中国唱片公司广州分公司在招聘编辑，他无奈之下报了名，才阴差阳错踏上了音乐之路。多年以后，陈小琪回忆音乐对自己的感召，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孤独而近乎死寂的夜晚，一片凄清的月色透过窗棂照在床上，远处忽然传来一缕笛声，也不知是什么曲子，悠悠怨怨地欲说还休。一刹那，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不知道他和我的生命有些什么神秘的联系，我只知道他是我生命中想要的一种召唤。从那一刻开始，音乐成为我的挚爱，并且在多年以后最终成为我一生的职业。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著名音乐人陈小琪的创作经历。有这么一种说法，说陈小琪是中国流行音乐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他的音乐创作开始于1983年，而那个时候中国流行音乐正在广东的这片土地上萌芽。之前长时间的文化匮乏，让很多文化产品成为了热销品，音乐领域更是一片骚动的热土。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港台歌曲、英文歌曲、日文歌曲都大量涌入，风靡一时。当时大部分唱片公司推出的都是一些叫做口水歌的作品，从海外和港台地区引进的，重新填词来演唱。为了推动流行音乐的原创力量，广东的多家机构推出了流行音乐排行榜。当时写原创歌曲就是为了打榜，争取到榜上去，再到电台节目里播出，让大众去感受，最后能够获奖那是最好的了。不过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对流行音乐这个新名词还是一知半解，甚至是存有偏见的。很多人觉得它是一种很庸俗的东西，很低级，很简单，甚至是不入流的。所以包括陈小琪在内的一批人就定下一个目标，要改变社会上这种对流行歌曲的误解和歧视。陈小琪有意识地选择了一种创作风格，他希望通过高品位的作品来扭转社会上，尤其是文化界和大众媒体对流行音乐的看法。1984年凭借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陈小琪创作了一首叫做《敦煌梦》的歌词。秦时月，汉时关，驼铃声摇醒古敦煌，祁连雪，玉门霜，梦里的飞天在何方。 秦时月，汉时关， 作品当时在电台节目里播出，很多热线电话都打进来，其中有一些是六七十岁的老教授，而他们每个人都说了同一句话，就是这个作品改变了我们对流行音乐的看法。原来老觉得流行音乐是一种很低俗的东西，但是听了《敦煌梦》以后觉得非常好，而且比以前那些歌写得更人性化，更接地气了。陈小琪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80年代中期，受到寻根文学的思潮影响，陈小琪决定创作一个现代乡土系列。从《敦煌梦》开始，他又先后创作了《梦江南》《灞桥柳》等很多富有古典意象和乡土韵味的歌词作品。这批格调高雅的流行音乐作品的出现，让大众看到了流行音乐的文化潜质。进入90年代，中国的唱片业似乎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陈小琪最初所在的广州中唱和太平洋、新时代、白天鹅并称为唱片业四大巨子。唱片公司的明星制以及全国媒体娱乐版面的出现，都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唱片的销量。铺天盖地的歌手海报、贴纸、卡带席卷全国，大街小巷的音箱里回响的也都是当时那批流行歌手的歌声。经由陈小琪包装过的歌手就包括了李春波、甘平、陈明、张萌萌、林平、依阳、火风、容中而甲等等。90年代同样也是陈小琪的创作高峰，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音乐金曲也都是诞生在那个时期。而说到他的代表作，就不得不提那首知名度最高的《涛声依旧》了。 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许多年以后却发觉又回到你面前。流连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屋檐，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耳边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很熟了，不过我也发现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还以为这首歌的名字叫一张旧船票呢，其实不是啊，这是陈小琪在进入流行音乐界10年的时候创作出的一首巅峰之作《涛声依旧》。陈小琪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纯粹是为了自娱自乐。节目一开始咱们也说了，陈小琪小时候就特别爱读唐诗三百首，有一天他偶然重读了唐诗《枫桥夜泊》，觉得江枫渔火对愁眠这句诗很美，也很容易令人产生遐想。古人写诗总是喜欢留白，这样显得很含蓄，但他总觉得这短短28个字的诗还没有把作者想说的愁说完，诗句中的留白也让人遐想不尽，于是他决定用音乐来续写这首诗中的故事。 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 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不少人听到这句歌词都会以为《涛声依旧》是一首情歌， 可陈小琪说，从表面上看，这首歌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实际他内心想要表达的与爱情无关。他抒发的是他这一代人在那个时代的一种困惑，就是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犹如一个边缘人一样被夹在中间的状态。一方面放弃不了传统的东西，一方面又想快速进入现代化社会，有一些无所适从。而他把这种困惑通过爱情的外壳包装出来，他希望一个作品可以有一个深层的结构，也有一个表层的结构，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会更有意思。说起来，陈小琪在这之前的音乐创作是以歌词的创作为主，不过他本来就有音乐功底，这个时候他就在作词之外也开始尝试独立作曲了。《涛声依旧》的词曲就都是陈小琪写的，前前后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反复修改的次数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1993年《涛声依旧》登上了春晚舞台，一时红遍了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中国流行乐坛上的一首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一首歌曲的完成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词曲创作上的精雕细琢之外，具体到每首歌曲的理解和演绎，陈小琪也是层层把关。他说，很多歌手录歌的时候都被他骂得一塌糊涂，骂哭了的也有。很多歌手都说录陈小琪的歌是最辛苦的，因为哪怕有一个字表达不准确的话，他也会给歌手抠出来重新改。这就是音乐创作上的匠人精神。所以就算我们今天再来听这些30年前的作品，也许会从音乐配器和录音技术上听出时代感，但这些作品的歌词和旋律绝对是经得起岁月的推敲的。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呢，咱们聊了不少陈小琪的音乐作品。说起来，在他的歌词创作中，很多作品都有一个共性。90年代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词来形容这种风格，而现在，就是被大家统称为中国风的作品。不过现在年轻人一提到中国风的歌，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词作者可能就不是陈小琪了，而是方文山。虽然说陈小琪才是更早一些，而且是有意识的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歌词创作的人，但是不得不说，进入新世纪之后，方文山的中国风歌词伴随着周杰伦的旋律，成为了另外一代人的时代印记。有人统计过，方文山的歌词创作有500-600首，这其中算是中国风的也就占了1/6。那为什么大家比较关注这1/6的中国风创作呢？方文山自己说，那是因为这些作品有了浓郁的文化识别度，和其他流行音乐区隔开来的特征就很明显。前几年在台湾一所中学的语文试卷上就有这么一个题目，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歌词中的凄美本来是形容词，在这里变成动词使用，下列双引号中哪个用法与此相同？而你发如雪，凄美的离别，正是方文山为周杰伦发如雪这首歌填写的歌词。今天咱们已经说了不少上世纪80-90年代的流行音乐往事了，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我们也来聊聊当下，说说方文山这个新一代的中国风作词人。有人说，方文山如果不开口讲话，你很容易把他当成送快递的。事实上，他不但真送过快递，还送过报纸，发过小广告，做过防盗系统的安装工人。方文山说，他的身世不坎坷，家庭健全，也没有颠沛流离的经历，就是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上学的时候，方文山不是个上进青年，直到中学毕业之后才爱上了读书。1992年方文山23岁，他定下了人生第一个理想，当编剧，报了2个编剧班，白天打工，晚上上课，一年之后课业顺利完成，但台湾的电影市场却并不景气。 1994年左右的时候，在方文山眼中，台湾的唱片业是一个遍地黄金的领域。那个时候，张学友的唱片动不动就卖几百万张，而方文山的打算是先写歌词，说不定以后能从音乐界跳到电影界。他就揣着一个小本子，在搬东西的间隙也掏出来写上一两句，不到一年就积累了100多首歌词。他把这些歌词精心抄好，按照 CD 背后列出的唱片公司地址寄出去，但却是杳无音讯。后来方文山才知道，他寄出去的东西不是直接到收信人手上的，第一关是公司小妹，他们多数时候根本没有报上去，就直接把东西扔进了垃圾箱。方文山寄了100多封信，只得到了吴宗宪一个人的回复。而吴宗宪之所以回复，是因为他正准备成立一家新的唱片公司。吴宗宪同时也招来了另外一个作曲新人，周杰伦。方文山刚进公司的时候没有什么自信，他的创作方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华语音乐的歌词里经常用形容词，那他就多用名词和动词，就像是刚才进入语文试卷的发如雪。你发如雪，凄美的离别，严格意义上是一句病句，方文山并不否认它是病句，但认为这并不重要。他还很满意自己给李玟写的刀马旦的歌词，耍花枪，一个后空翻，腰身跟着转，马步扎得稳当，耍花枪比谁都漂亮，接着唱一段虞姬和霸王，充满了东方韵味，又很有画面感。那之后，方文山和周杰伦联手创作的歌曲不断得奖，方文山也明白原来大众是接受这种东西的，于是就开始了变本加厉。他说，很多电脑游戏也都是借鉴古典文学的呀，比如《三国演义》《封神演义》，很多游戏都是中国古典名著转化而来的，古典文学没有那么难以接近。年轻人最可贵的是不会去主观排斥什么，不会像老学究或者资深文人一看到就会马上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如今的年轻人们可能背不出太多的唐诗宋词，但都能脱口唱出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又或者是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传统文化被一种通俗的方式所表达出来，也被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所接受，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我觉着答案是肯定的。今天咱们已经听过了涛声依旧，那节目最后呢，送出这首《青花瓷》，继续来感受中国风的魅力。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送别歌出青花，被风弄转淡，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寻纸上走笔，只此歌一半，釉色渲染是旅途，韵味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